绝对没有机会了。最后的十秒钟，立刻拨通我们的职工电话吧，400-919-6686，400-919-668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王雅娟，一个爱书又爱环境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人会利用假期出游，这也代表着众多人与大自然亲近和谐相处，回归大自然的一个真实写照。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网络上的散文，大自然胜过天堂乐园。美丽的草原到处充满勃勃生机，碧绿低翠，整个世界郁郁葱葱，显得格外的清新。吸一口饱含芬芳的空气，让人陶醉。放眼无际的草原，顿觉天地的深远辽阔。湛蓝的天空是那样的洁净，让人仿佛看到宇宙深层的奥秘。极目远眺，充满激情的草原，草原富有的色彩，青山绿水与蓝天融汇成一幅壮丽的画卷，这就是锦绣中华大地的浓缩，这是可爱的草原神奇魅力所在。我是王雅娟，家住朝阳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东西部的环路北段啊，车流是明显的有增长。先来看一下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都是车比较多的。东边呢，东二环、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四环的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望河桥到大郊亭桥全线是车比较多的。东五环的远通桥南向北，还有化工桥、五方桥、平房桥北向南分别有事故发生。再跟您说一下，化工桥、五方桥、平房桥的北向南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排队较长，建议大家要绕行，也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 缠绵惊险但说无妨， 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弟。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己介绍一下。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这是年轻的茶文化专家，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畅销书， 年轻的作家， 茶经新解的作者。 哎，这多说两句、嗯、 哎、 嗯、 哎，挺好啊。 哎，我觉得如果多杰一直在我们这儿做节目做下去的话，总有一天他前面年轻的三个字会被去掉 啊，就变成中年的。 那你们仨得什么样的 少年的 哦，往回的 我们声音永远年轻 啊，声哦哦， 本身你的声就显老、嗯、对不对？ 我声显胖， 又显老又显胖， 你身显瘦啊？ 啊，那没办法，这就是优势啊。 对了， 好，就冲这个，我们把视频关了。 我冤不冤呢？ 哎，今天周二，咱们继续来聊一聊茶啊。 嗯， 好多朋友一开始就给我们发各种各种的茶啊，什么黑茶呀、茯茶呀，等等等等等等。可能是大家看了今天我们的推送的第一篇文章。 是的，今天如何分享呢？我们来考一下小熊。 今天没有分享，我们在升级。 好，特别好。 谁说今天我们有知识的分享？ 对对对， 这个避除谣言的分享， 嗯， 对不对？ 哦，对对对， 关于茶有好多谣言，比如说今天推的第一篇文章，它其实就是个或不能算谣言，至少是大家不太了解的 误解。 对，茶里边有花是不是坏了？ 嗯， 怎么会呢？那茉莉花茶从何而来呢？ 不是不是 啊，不是这种花， 是砸出来的。 就啊， 金花吗？是不是坏了？ 嗯，那一砸就坏了。 哎，那要看砸到什么点子上了，看对方的牌。 玩的还不一样，我玩的麻将居多一些。 好吧，好吧。 嗯，好，今天呢没有给大家带来这个茶叶的分享。 对，因为我们正在升级，所以大家呢 对对对 耐心等待一下，应该下周二就会好一些。 好的，好的，好的。 嗯，大家别着急。但是今天呢，就像我刚刚说的，今天有很多很多关于茶的一些知识的分享。 嗯， 而且这些知识我觉得应该算是冷知识。 哎， 对不对？ 确实是 冷泡茶。 别瞎打岔， 多个是干嘛呢？这 多个嘉宾好像多句话似的。 没有没有， 特别好啊。 对，是是是，就虽然今天没有茶的分享 啊， 但是我们有票的分享。 对，这是免费送出的啊、 嗯！ 本栏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有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你也可以在手机上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对，不过 特别凉快， 特凉快。我好多朋友去那边，因为去，看那个音乐会嘛。 嗯， 天哪，每个人都披了一棉猴， 差不多。 哎，真的， 嗯， 而且他们还在那边露营。 嗯， 我天哪，我说你们到晚上多冷啊。 哎，所以你看哈，就刚刚在上直播之前，我还在跟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就是魔圣的郭总还在说、嗯、我说哎，我说咱们中秋节前带着听众再去一趟吉宁吧。 好啊、嗯、 他说干嘛去呢？我说中秋赏月观星啊。 赏月观星买皮褛啊。 然后他说有点冷，我说那怕什么呀，这才表示出我们的气氛热烈。你看他还担心冷呢、嗯、事实上来说想出去玩的朋友谁怕冷啊，对不对？ 就是啊。 而且花花刚才说了买皮褛啊，然后把新买的皮褛一披多好呀。 就这时候但凡提到冷字儿，那都是一种恩惠。 是、嗯、 是不是？ 是的， 这天好不容易、哎、可能快凉快了，说是这周末的时候有风要来，有冷空气要来，有点秋高气爽的意思，但是谁知道呢？闷了这么长时间了。 前几天我不是去了一趟亚布力吗？ 啊， 哎呦喂， 有雪了吗？ 没有，就是夏天去亚布力，一个呢是避暑、 哦， 还有一个是看绿。 嗯，真的满眼的绿色，哎呦，太漂亮了！我一直认为亚布力就是一滑雪的地儿。 对呀、 啊，没雪的时候它应该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结果我发现呢，雪道上长满了绿草， 对， 绿树葱葱，而且天气真的凉快，24-25度， 哦 哟，太舒服了。但是， 嗯。 因为那个度假村吧，今年是第一次夏季开， 哦， 真没什么吃的东西， 经验不足。 它底下那一条街石街，一到了冬天的时候，人满为患， 嗯、 这季节去全都关门。 哎、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开门的哈，二民在当地还特有人气儿、 嗯。 中午去就我们一桌，然后他那儿有名的就是那个铁锅炖，就那炖鱼。 嗯， 他旺季的时候一天得卖好几十条炖鱼，就是铁锅的哈，他、 哦、 一条是一锅吗、嗯？然后我们去那天就三条。然后就给我们只做了一条，他说剩下两条不给做。我说为什么？他说晚上还有两桌客人预定了。我说我没吃饱。 哦、嗯。 后来咬着牙才给我又多做了一条，好吃，真的好 吃。 吃 了大亏了，真是、 嗯。 行，来吧，咱们开始说关于茶的冷知识吧。 啊，终于又扯回来了、 嗯。是是是。 哎，说到茶的冷知识，我觉得好像都会有点吧。 有， 对吧？每个人可能都会有。 对， 我先说一个。 你先来一个。 对，我先说一个。就我一直都认为隔夜茶是不能喝的。 哦， 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它是绝对不能喝的。嗯、但是我姥姥他们，哎，人家泡一晚上茶放在那儿哈，常温下也是这，就放在那儿之后，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之后，先拿着那茶叶缸，先咕嘟咕嘟咕嘟漱两下口，吐出去。 身体怎么样？ 还挺好的呀。 人家说了吐出去了，哦、 所以我就哎，我就一直想问一问，这个隔夜茶到底能不能喝？ 嗯， 来老多， 嗯，老多。这个是这样的啊，你讲这隔夜茶不能喝呢，这个好多人都知道啊，也有很多人说，你还没有说后半句，你很文明，你说的是隔夜茶不能喝，我从小听的还有后半句，就是喝了它就一泻千里，对不对？ 所以我问姥姥身体怎么样嘛？ 那一泻千里的身体都好的，那排毒，是这样的啊，不确定是这样，为什么呢？咱们得一个一个说，分情况、分茶类、分储藏的方式都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情况不同，你比如说我们到南方，有很多在茶区的朋友呢，他泡这茶甭隔夜，他隔好几天， 啊， 他泡的多呀，他一次那个大的那种瓮啊，5-6升的水进去，开始是热茶，后来就变凉茶，两三天也是这么喝，他也是这样呛。 身体怎么样？ 身体好极了，你不用。 你今儿怎么老关心身体的问题？ 哥，你身体没事吧？ 不是，他都隔好几天了，你想想 原因。 他沤肥， 谁说的？他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这种地儿一般都是山区，他够冷，他、 啊嗯、 冬天不用冬天，夏天的晚上他也凉快，是吧？咱们到这山里多凉快，茶山上再有点海拔的地方，他夏天的晚上温度也很低。第一点，第二点，用的器具跟咱不一样。它那4-5升的都是土陶罐，这土陶罐它透气，透气性就非常的好，它也不容易变质，它不容易沤馊了，这也是原因。当然也与它泡茶的这个种类，比如它一些土茶本身它就不容易腐败变质，它也有关系。所以人家这么喝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我们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山民他都是热情好客的，不像咱城里人啊，人去 意思 啊，你看他把自己归为城里人。我觉得我是个农民啊，一直是这个在各地跑，真的是非常好喝。推门不管认识不认识，进屋就喝茶，而且人家就为了让你喝茶，人那个大的那个瓮边上，以前摆的就白瓷碗，现在都高级了，都给摆一次性杯子。 哦， 真的给摆一次性杯子，那什么意思呢？一次性杯子能是自己用的吗？那一定是给过路的这个人准备的，你不管是来家的客人，也或者是就是走到门口了，那他就是给你准备这种一次性的杯子。那很多朋友想问说，那杨老师你喝那啥你感觉味道怎么样啊？不是很浓的，它就比较解渴，就是解渴性还可以， 就是像我们原来那大碗茶似的， 大碗茶、 哦、 但是你 比较淡， 但是泡几天的内容丰富。 嗯， 你看我在这里边我喝出过这个天牛啊、蜜蜂啊、还有蓟辽啊，都有。 哎，天牛是什么味儿啊？ 天牛就看见了没敢喝啊， 鸡就还挺长的。 哎、对，我有经验，你别先去哟、哦，真好，我带他们好多人去，他们都是激动啊，一看老乡热情，都拿来就喝。我说你先开盖先看一眼，你知道那大盖里是什么呀？现在也都高级了，现在有的那种还带个小 啊，有个篦子 啊，篦子还有的带那小龙头呢，也是， 嗯， 也有。他现在要是再 就是条件好一点，不用土陶罐，它用一个6升左右的不锈钢的，就跟咱以前那个学校用那种似的。 对，边上也有一个小水龙头。 小水龙头的，用那种的，它也泡茶。就除了这里边容易发现蜜蜂，就没缺点了。 人家那是天然虫茶。 哎，好，说的太好了，你就照这么说，千万别换啊。这是一大类。那你说它是不是隔夜茶呢？我说的是隔夜茶，能不能喝呢？没问题，这是一种吧。还有就是什么呢？我说你得分茶类，绿茶类不太适宜。我到这么多地儿，它泡哪种茶也不是绿茶，不是绿茶。我先负责任的告诉您，它一定是，就哪怕是农家土茶的做法，它经过有揉捻，它有发酵度。而且一般这种茶放的时间都比较长，它就不容易产生那么刺激的感觉。咱这绿茶甭说凉着喝，您热着喝，很多人还觉得哟，我有点受不了， 是 吧？你看这么娇弱的，他可能就觉得 是， 哎，有点不太丁对啊，觉得有点不停。那你凉着喝就更不行了，这是一大类。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咱们现在城里太热，你要不开空调，这屋里多热呀，小30度搁这屋里， 湿热 湿热，你搁几个小时，你试试。它容易腐败变质，所以咱们在节目里反复给大伙儿提过，我说这隔夜茶的概念不是说一到晚上月亮一出来这茶就坏了，不是这道理。这个夜呀，讲的是个时间的概念，大概您一宿您睡多少个小时吧，您得睡起码睡个6到8个小时吧，咱们一般人啊，八个小时为宜。那您好，您就以这个数为宜，就是8个小时左右的这个茶，比如说您要放在室温情况下，咱们城里室温情况下，尤其是人多的地儿，办公室算人多的地儿。办公室算人多的地儿，那你想出来进去的，那这个茶8个小时左右就容易坏。 它怎么跟人多人少还有关系呢？ 有关系啊。那您比如说这东西， 谁都过来的时候先开盖看一眼， 不用开，你走过去它就有关系， 就带风， 哎，风里就带，哎，就对吧？我们说你发酵你也知道，你是不是那地儿不能老去人啊？一个道理，你身上带杂菌嘛，这很正常的这个事儿是。那么好，8个小时您算一下，9点钟您上班。您大概都8小时工作制吧，您到下班之前左右那茶就差不离了。很多朋友都是上班把茶沏上了，哎，开会了，好，开会走了，回来这事儿都忘了。等下班前呢，一般4点多都闲了一点了，把这茶想起来了，说茶还没喝，来两口吧，出不去办公室了，一泻千里。它这也属于一种隔夜茶，这就不能喝嘛。 所以主要是跟时间温度和环境有关系， 肯定是有很大关系的。 包括茶叶的品质， 哦，对， 他不是说了吗？像绿茶可能不太适宜。 哎，茶的种类也有关系。那我其实呢，给大伙儿反向的说，还有人专门喝隔夜茶，专门喝 上火的。 哎，不是上火的。哎，我们有一些老的茶学专家专门喝这隔夜茶。这我在杭州跟人学的，80多岁老先生啊，他喝茶他搞审评的，他一天那会儿高峰的时候审评1000个茶。不能喝啊，就吐，就吐。这其实这很不舒服的，因为你把这个口腔里的这个粘液也带出去了。您试试，那感觉不好。那他喝茶其实他没有很大兴趣了，很多时候他没有兴趣，但是他知道茶是好东西，他搞这个的嘛，理化审评都知道茶很好。那我想摄入一点这个养分怎么办呢？他专喝这个，晚上浓浓的泡一大杯茶，搁冰箱里冻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呱嗒呱嗒做一壶开水，把那茶拿出来，啪往里一兑。对茶卤喝，空腹， 当老汤了 啊！ 老汤不喝，留着用的。 对对， 他这是喝了。 你真严谨，你就不应该跟他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要严谨一些。 啊，是他拿这老不是他拿这个哎老茶卤，拿这热水这么一兑，他空腹喝。 真的，你们这么一说，我再也不想喝茶了。 我以为你再也不想偷喝老汤了。 好好好，刚才小熊不是说前几天带着家里人去了亚布力了吗？啊，人家鲍兰就说了，哎，小熊，咱们怎么没在那儿偶遇一下呢？ 哦，您也在呀？ 你看，跟听众也有吗？人家还专门发了一张照片，是在亚布力，人家底下那不是专门有一个那个，跟那个好莱坞似的， 是是是是， 哎，人就在这儿拍了张翩翩起舞的照片。真的，一看也是带着全家老小去的，满眼都是绿。 对，就是因为今天说茶嘛，所以关于这个就不多说了。但大家如果说有这种，比如说带着孩子去旅游，或者想了解这种情况的，可以再问出来，我再有针对性的再说。 是 啊， 哎，真的，说句旁的，就是那边的，就是林子呀， 真的特别好，天然大氧吧。然后再其次，那边的小动物都特别友好，胆儿也特别大，因为他知道去的人不会伤害他。然后我家里人就是那么几年前了，两三年前大概是去那边，然后就是专门进山之前买瓜子儿， 哦， 袋装的那原味瓜子儿， 嗯， 然后就在那林子边上找一个石凳一坐，你就在那儿自己嗑， 等猴来， 呸，然后一会儿就来一松鼠， 哦， 然后他就站你脚边看你。然后这时候呢，你不用给他刻好了啊，刻好了过嘴的人家可能不太行。 对，人家也嫌你不卫生。 二手的。 然后你就把那瓜子儿，放几个在他那跟前儿。 没有跟你一块儿嗑。 然后他就你们俩面对面，咔咔咔咔咔，他就在他嗑特快，而且就两边腮帮子噗起来了，他不吃都攒着。然后这一小撮嗑完了，唰瞬间消失了。然后过一会儿，他一看就是叫别人，来四五个都在那儿看着你，然后你就一人撒一摞，咔咔咔咔咔，然后每人都一帮腮帮子，咔，瞬间消失， 哎， 真的。 然后过一会儿，唰，来四五十个， 那你就得跑了。 养孩子的感觉， 就是吃多了喝不喝茶呀，哎？可也叫水， 没有，就他们肯定都是回去以后，因为不都存的腮帮子 哦， 人家都存的窝里 啊，存的窝里。 据说在松鼠的窝里头，你就找吧， 什么都有， 坚果都有，你都攒着， 嗯。嗯， 可好了，哎，来，咱们接着说茶。 哎，上火的话，人说茶真的下火，是所有的茶都下火吗？ 那这个各位都可以谈一谈自己的感受嘛，这都是爱上火的人。 我喝不喝隔夜茶， 都 下 火。 嗯，他是这样，你说吧。 就我上火就喝白茶嘛。 你喝茶上火吗？有，比如说有哪种茶你喝完之后上火？ 他说你喝茶上火。 我只有吃火锅的时候会上火。 那你没吃对。 应该是吃对了 啊，那 我只吃那一家， 哎，对对对， 但是吃那一家一般不上火 啊， 啊，就是吃别的家才会上火 啊， 嗯， 不让乱吃东西，不是说这事儿了， 对，关键是那一家它不辣，嗯，你知道吗？看起来红红的，但吃起来一点也不辣，也不会上火，但是吃别家的就又红又辣又上火的。 但有人说喝茶上火是怎么着呢？是喝新茶。那是有这 个哦，刚下 来的真的会上火对吧？ 刚炒完的， 哎，刚炒完的，你刚炒完瓜子你吃一碗你试试。 哎，怎么会新茶上火呢？ 哎，这话说的 火气大吗？ 哎，可能是刚打锅上下来。这我一直想找一个非常科学的解释。我的意思是从理化的角度解释一下它为什么会上火。嗯，但是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就是确实刚炒出来瓜子你吃的它是那什么的。 我喜欢吃原味的。 不是原不原味，是刚炒出来。你那个最原味的也是炒过地啊，你不是从转帘上直接掰下来的。 哎，可是我觉得栗子刚炒完的又好吃啊。 对呀， 啊，它有锅气呀，啊， 这我觉得两码事。 就我们美食界都讲究锅气， 哎， 真的， 锅气啊，对，我们这有茶气， 嗯 嗯， 嗯， 但不一样， 就是你们那气性大点。 哎，反正我觉得茶叶，我不敢，那我不说瓜子了，瓜子是您美食界的，我就说茶叶，我觉得还是不能喝太新的，绿茶也是一样。 明白。明白。 但是确实，我之前喝过一次新的绿茶，就是因为去龙井村去参观去了， 嗯， 后来他们就说哎，说那个那体验项目，说你喝点吧，刚就是刚炒完的，喝完之后特别不舒服，在哪儿？嘴里头，首先口腔就不舒服， 是 涩的哈，然后就觉得不是那么像喝完茶应该是比较清爽的那种， 嗯， 比较特别爽哇， 涩还发干， 哎，对，然后而且呢，就属于越喝越难受。后来到晚上回去的时候，反正舌尖是有一个小泡，所以刚才我为什么问多杰这个问题，就是喝茶上火不上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后来他们告诉我说，就是因为这茶是新茶， 嗯，所以新茶还是要少喝， 对 对吧？ 那肯定是啊， 就是体验一下，我觉得还好。 对， 就刚炒完，你感觉一下，喝一口，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别成斤成斤的喝， 嗯， 那也可能就费点劲了，好吧？今天咱们聊的是这个关于茶的一些。假说或真说啊，这个真真假假咱们也分不太清楚。当然呢，大家可能对于茶都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啊。有时候你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人家拿出来茶，这茶应该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喝，但是你去找资料完全没有这种说法。但是每一家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说法，您也可以抛出您的论点，是吧？您觉得茶应该怎么喝，有没有您独到的地方，我们也来帮您判判。 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聊。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咱们先解答一个问题，叉问了，说上周咱们分享的泰姆逆茶，说是加机器人加了半天，机器人也不说话，发消息也不成功，我就想问问啊，你们那机器人是挂了吗？ 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一直挂 宕机了？确实是、啊， 所以要升级。下周它基本上就能挂回来了。 对对对， 啊、 其实他说上周咱们真的分享茶了吗？是真的分享了， 而且真的有一个机器人，这也得说。 真的是有一个机器人在为大家服务， 啊、对对对对存在 它也真的是挂了。 真的是挂了，因为您想几百人同时加他为好友， 哎呦，他没见过这阵势，你知道吗？ 最关键都还得发红包， 我晕过去了，你知道吗？ 绝对的，所以那个如果您没有分享到，您千万别着急，我们的这个后台正在更新，机器人也正在修理啊，等修好了之后咱们继续。 对，不过呢，大家也不要现在再发机器人啊，或者是各种茶叶，因为今天我没有关键词，我们今天也不会跟大家分享茶叶，等升级换代结束之后，我们下周吧，应该没问题。我们接下来呢，来问问群的问题。 对，这个群的问题呢，说的是把那个茶拆开了之后，就比如说，一斤的那个茶砖啊、一公斤的茶砖，把它打开之后怎么保存？ 哦，是这样的，看您拆了多少。我瞧您的意思，您是拆了一个半截儿。 一公斤还是半截啊？ 不是， 一公斤已经很多了。 一公斤，我的意思是，人家是拆一点喝一点，可能这位是这个意思。 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 我说一下我自己的做法啊，我要拆，我就把它破，整个破开了， 全拆完了。 你反正也差一回摊儿。我说最实际的，因为那拆茶叶，你手艺再好也有渣子，他也得把那桌子腾半个，你得耍开了这么拆。 对， 都是一样的。您拆两炮也是拆，您拆一砖也是拆。这我这人说话实际啊，我每回就给他都拆了，都拆了以后再找袋儿，我可以找罐儿或者找袋儿，我直接再把它保存起来。很多朋友是怎么着呢？他是拆一点喝一点，拆一点喝一点，他不就是半半啰啰吗？他那一半他就觉得不好保存了，那个包装我已经撕开了，那我这边就整个露出来了吗？就觉得不好保存了，所以我看这么说，我说我都拆了，您看这好不好？您找一罐儿是最好，家里有那个罐子啊，它拆开了以后呢，许肯定得是比紧压的时候占点体积，那是一定的。您紧压的时候没那么占体积嘛，但是不会占很多的。说我连罐儿都没有，没关系，您有那袋儿没有啊？哪怕咱别塑料袋儿， 密封袋儿。 哎，咱们分享茶的那个茶，您比如说您喝完了以后，那袋儿您觉得挺好的，是个牛皮纸，蛮结实，里边还带锡纸包的、 啊。对对对， 我留俩回来干这也行啊。 对对对， 那我拿个夹子一夹上，它不也都能用吗？我是建议您二次使用啊，咱这也环保，对吧？ 行嘞， 是 啊，有一些问题一会儿再聊，先进广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适中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了。小山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小燕子又打得了圈，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气象台的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李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你好， 哎， 下午好， 下午好，下午好。现在这个北京的天气，至少建国门这边啊是乌云密布啊，不知道其他区域是怎么样？有的地方是已经下雨了吗？您跟我们说说呗。 哎，其实今天上午呢，到这个下午这个阶段是到处都在下雨，但是咱们城区下雨的地方的确是不太多。我这儿也是乌云密布，但是就是没有下雨。 哦， 现在下雨地方还主要是在像昌平啊，门头沟啊等这个北部西部这一块儿，也是零零散散的一个分布。就平均降水来说还不到1毫米，今天从8点钟到现在，但是各位地上有的下的还算是比较大，比如说怀柔在13点到14点一小时降水量也达到了20毫米，这也是短时一个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大部分雨都比较小，呈现出我们预报那个分散性的这种分布，也的确是这样。那么今天夜间呢，实际上咱们北京呢仍然是报的这样的性质的降水，分散性的分布，也可能你那乌云密布就到几个点之后就没有了。 哦， 所以呵呵这个雨现在就是 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是吧？ 它的分布的确是呈现出这样分散一个特点。 好的， 并不太集中。 嗯。 这是咱们北京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下大雨的地方还的确是这个离咱们并不太远。现在呢，主要是在河北的像沧州这个以南的这一块到山东这一块，因为是台风简称低压的影响，这雨下的还是很大的，基本上都是暴雨这个量级。我看了一下这个中央台在这个今天夜间到明天预报的强降雨区，也是在像河北南部、河南的北部，以及啊山东北部这一带，降雨量呢都是在这个暴雨这个量级，各位地上还爆出了超过100毫米的这样大暴雨。这主要是考虑台风低压呢在这个地区还要驻留一段时间，而且它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如果说它向东北方向移动，那有可能就奔渤海湾以东去了，这个对陆地的影响并不太大，将来就会影响到这个辽宁这一带。如果说它还往西移动，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为副热带高压在引导它有可能往西移，这样的话就有点坏事了，因为它在往西移的时候遇到了太行山的阻挡，这样的话地形的降水就会非常突出，有可能有的系统这个预报，我们这个系统预报有的预报 可能超过几百毫米降水，都会在像河北的南部到河南的北部这一块沿山那块比较大，但是这是一个不确定性，咱们希望它从东北移出去就拉倒了，然后造成了一个更大的灾害。 说 到降雨呢，然后咱们还关心，因为咱们是关注旅游了，东北地区呢这两天可是要进入秋天的节奏了，我看它这几天预报的最高气温像哈尔滨、长春包括沈阳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24到2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在14度到16度，这纯粹是春天的这样一个节奏了。当然温度比较高的仍然是在像这个长沙到这个南昌还包括重庆这一带仍然是在高温当中，特别是咱们这个西安这个地方，这个已经从8月2号开始到我看它预报到16号都是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它将打破历史8月份最长连续最长高温的一个记录14天，所以要去这些地方旅游，那当然是高温炎、高温闷热天气将是要伴随着你。 好的，所以提前想要感受秋天的咱往北走，如果呢您去太阳山脉的时候一定要这两天要稍微小心注意一些， 特别要小心了， 对，因为那边的雨量现在还不能估算出来，有可能会非常大，是吧？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环路方面的路况信息，目前的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北双方向，东三环的三元桥到双井桥的南北双方向，东四环的四元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五环的平房桥到化工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持续车多的路段，也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7: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节奏老那么慢半拍， 打哈欠。 黑猫说了，说每周二的节目最有意思了啊。多多呢一本正经啊，咱们呢不时的插话，就像群口相声一样，一个逗哏，三个捧哏。这不对是吧？捧哏的哪有正经的呀？对不对？都是捧哏的。不是逗哏的哪有正经的呀？ 说事 三个逗哏 一个 啊，说事儿都不对，这是 啊。好嘞，还有这个詹姆斯胖的，问一个跟茶没什么关系的事儿。他说，能不能推荐一个北京周边的温泉酒店呀、啊？住两个晚上，室内有温泉池的那种。 啊，室内有 对于洗浴方面特别有权威的， 刚才说的一半， 熊宝宝 我这手都撇过去了。 室内有温泉池，就是有独立泡池的那种呗。嗯，就好多地儿现在都有啊，比如说昌平是那个温泉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嘛。 嗯嗯。 对呀、啊，就那附近全都是基本上，然后稍微好一点的都有。让我推荐的是现在固安兴起的那一片儿、 哦， 什么玫瑰驿呀、固安建国呀、然后日月潭啊。这些然后都是属于有独立的泡池，并且呢价格比北京这边要便宜、人也不是很多、唯一的缺点就是周边吃的东西不是特别多，你只能在酒店里吃，但事实上来说我觉得你住一晚上凑合吃点就行了呗哈、因为像那个日月叫日月潭应该还叫日月明我不记得了，反正一查查得到，它是台湾人开的，然后它都是做成榻榻米那样的、而且呢就是比较干净、也挺好玩的、就自己的房间里都有独立的泡池。还有个地儿是奔天津走，天津的恒大那边呢是一个特别大的酒店、然后酒店里头呢它也是主打温泉和温泉泡池，它有儿童乐园，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儿童乐园，虽然里头的设施已经坏的差不多了，但是把孩子放进去还是能折腾一下午的，就大人比较轻松一些。 就是那么坏的啊。 然后呢，那个旁边呢，就是他们除了酒店本身之外，就酒店是没有单独泡池，酒店房间，但是他酒店的起跳房间的面积都很大，都基本上都是50平往上，而且那个酒店的挑高房顶特别高，就特别舒服。你想，他5星级酒店很难做到那样，但价格还比较便宜。同时他在那个除了这种就是高楼的这种大楼的酒店之外，他还有那种就是独立木屋里就有泡池，他的价格应该是从房间价格应该是从500-1000也就出点头，不等， 还不错。 一般带独立泡池的可能700-800，如果平时的话可能会更便宜一些。它里头吃饭呀、然后玩啊都很方便。对面是哪儿呢？天津的欢乐谷。 好，没去过。 来，让我们来看看爱冠毛他发的问题。他说提到了金花，我同事的茶里就有。有一次呢，他下班之后呢，没有倒茶叶，3天就长了好多白毛。可是我在老张家买的茉莉花茶从来没长过白毛。请问，这个茶叶正常吗？ 你先说明白了，那你都叫白毛了，它怎么是金花呢？它是两码事。金花呢是一种菌，你看今天我的这个前面不有篇文章讲的这，大伙可能受这启发啊。你也看它里边写了，这叫我写明白了，叫冠突散囊菌，它是一种菌类，有益菌，它跟杂菌是两回事。您讲那个菌，它是杂菌，说这什么道理呢？这就跟乳酸菌它是有益菌，但是这个里边如果长出别的来了呢，它是个杂菌，它是两码事，菌本身是不可怕的啊。对吧，这本身咱们利用它有很多的有益菌，都为我们人体有很好的益处啊，这非常好，但它有一些有害菌呢，当然就不好了。您讲那同事那茶叶3天不到就长白毛了呢，那肯定是杂菌，肯定是杂菌。那您的茶叶质量真不错，3天才长出白毛来哈，那证明单位的空调温度低， 水好、 要是这个月份在外边有2天就很茂盛了啊，就非常茂盛了。那您说的您的茶叶呢不长白毛，它这也不是判断的标准，说它从来都不长白毛，即使我到了以后我不清它，它这个也不是判断的标准，咱不在这上追求啊。您该清您的茶器，您得清您的茶器，您该不喝隔夜茶，您得不喝隔夜茶，这个才可以。人家讲金花那个是在茶叶生产环节所完成的、它不是在您那消费到后期的环节完成的，它两码事。 就是说如果茶叶里有金花的话，这个金花应该是在生产过程当中有的，对吧？ 而且它只有在特定的茶类里边才应该会有，大部分的茶类里边都不会存在。 什么茶里头有金花？ 你比如说安化的黑茶福砖，那这个是典型的应该具备金花的，就是我们这个工艺叫发花工艺。 哎，那是所有的福砖里都有金花吗？ 应该有金花。这发花工艺您让我给您讲呢，我可以讲，但是不能讲得很细致，它是一个机密。 它够等级的机密这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国家机密的一个等级，它不是很高，但是它是够等级的。那不是媒体去采访参观，说拍就拍，不可以，到今天都不可以。这个打民国时期就是机密，是掌握在少部分茶商手里的机密。 嗯， 因为我们这想有竞争力，我们想行销到西北五省，啪人掰开一看有金花，这不是谁都会，这是个手艺。当然50年以后咱完全都国有国产以后，它这个就慢慢变成了我们国家的一项机密技术啊，就是发出这种有益的灌突散囊菌。而且最好我们讲这个沈平的词汇叫金花茂盛，就叫金花茂盛，就是菌株很多的，看起来很漂亮的，有直接直观的那种感觉的。 哎，那这种含有金花的服装是不是就会更贵一点？ 它是应该有，它跟贵便宜没关系，如果没有的话就不应该叫服装。 哦，那我明白多杰说这意思了，就是如果你买这个服装，不管你是便宜还是贵，你说打开哇、哦、里头有金花，值了。 对， 你说打开一看没有也正常。 不对， 嗯，他必须有， 那就不是服装了。 听讲没听讲啊？这、哦、咱就拿这事儿来说啊，安化是三砖：黑砖、花砖和服砖。 哦， 为什么服砖的价格比黑砖和花砖要高一点啊？ 嗯， 因为它有金花。 哎，重要的原因之一，它就有一发花工艺，它要发这金花。 哦， 它这肯定是不一样。 哎，真的，一提这个砸金花，不是、啊、一提这个金花，我就想起来，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纪录片。 哦， 哎呦，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又特别励志， 哦、 而且很正能量。那纪录片的名字叫纸牌人生。 嗯， 我先是以为是一个多那什么，就是啊，这个人就嗯贪婪在那个各种那个 table 上、嗯、啊桌子上玩各种各样，然后赌博，然后可能挥霍了家业，我以为是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后来一看不是，特别励志，就说这老头他玩纸牌玩得特别好，然后但是他不是专门在赌场里头工作那种，不是，他就是因为在很多地方可以表演，近距离表演，在桌子上，比如说啪一弄怎么洗牌，怎么啪一拿出来啊，你要什么牌就可以出什么牌，就是练出来了 魔术， 类似吧，近距离魔术，就是玩牌的。但是后来我一想，那你就练练就 OK 了，但是看着看着不一样，这老头天生是盲人。 哦， 就是他根本就看不见，所以全靠自己一点一点练，练了几十年，包括就是就很多人就觉得哦天哪，你是一个盲人，居然纸牌能练到这份上，所以他除了睡觉，其他只要是醒着的时候，手里永远拿着一副牌，一直左手洗， 嗯， 右手洗，然后双手洗，天天大概平均练16个小时，就练这个纸牌。最后他得了这个近距离魔术的最大的奖， 嗯， 而且他平时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他儿子带着他，相当于他儿子是他的助手。哦天哪，我觉得可感人了。而且老头说了，我出去从来不带比如说导盲犬什么的、嗯、没有，就自己去感受， 就靠耳朵听，对吧？ 是哦，特别好。 哎，你这故事真励志。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是怎么联想到这故事的呢？ 不金花吗？ 哦，还是这金花的。说半天 花花，你说都是玩牌的， 这是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那是灌突散囊诀。 嗯，好，说完花啊， 啊， 咱再说一个那个 叶 减肥的事儿。 哦， 都说喝茶减肥， 好， 经就说都说喝黑茶， 嗯 啊，减肥，可是我每次喝吧，喝两杯就明显感觉饿。啊，肚子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咕噜噜叫，结果越吃越多，肥一点没减。不光这样吧，还总感觉口渴，是我冲泡的不对吗？ 不是，不是，您这个冲泡的已经非常正确了。 吃的太多， 哎，那肯定是。 哎， 这个前半段的工作我们已经帮您完成了。您看，您产生了明显的饥饿感，这多好啊！这是好事， 这就是黑茶的功效。 哎，那肯定是它有一定的寡油啊、解腻呀、啊包括通肠胃的功效，这都有。前半的工作我们解决，后半的工作也交给您，您得把控得住啊，是不是？很多朋友不是您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样。 嗯， 这个太明显，这个饥饿感， 嗯， 他就容易吃多了， 嗯， 是不是？你比如说，是吧？ 他没有， 我不喝黑茶 啊，对，他放弃了。 我饥饿感不是靠黑茶获得的， 哦， 是随时都有的， 是是是， 真是， 尤其是晚上，咱们说，你比如说听完节目就该吃饭了，吃完晚饭8点来钟了， 嗯， 9点钟看个电视嘛，喝个茶嘛，追个剧，一喝茶饿了，饿了一定要管住， 一定要管住。你看我每天晚上，因为我回去比较晚啊，我带我们、 你干嘛去了？ 没，他忙旁的 啊，没有旁的，就是这点事儿。 炸金花儿， 哎，对，回去的比较晚，回去以后呢，这个九点来钟，哎，我妈这看电视剧呢，带着一块喝个茶呗，我也喝呗，那老太太也跟着喝，现在每天晚上养成这习惯了。但是呢，我妈说的明白，喝茶可以，你点心摆的离我都远一点。那可不，晚十点钟喵喵再来两块点心， 嗯， 那就达不到这效果了， 嗯， 哎，忍住了就睡觉，一会儿都好。啊，一会儿都好、 嗯、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吃饭了、 嗯、但是我一饿睡不着。 你就看那些美食纪录片， 嚯， 特管用， 越看越饿。 对啊，看着看着就困了。 没有，越看越精神。我跟你说，我有一次看人生一串，你知道吗？哎，我就说这种片子啊，它特别适合在半夜看。你像烤串这种东西， 对 吧？ 对对对。 所以我就半夜十一点多睡不着呀，我想看什么，哎，看看人生一串吧。 嗯， 哟，越看越清醒，越看越清醒，结果就开始关掉了人生一串，打开了百度外卖，你知道吗？ 我最近在看一个，就是韩国一哥们儿， 嗯， 人家也是厨师，在那边做美食节目做了好久了， 嗯， 人号称要来成都啊，就是待一天，哎，待三天，一开始 待一天就别让他来了， 待三天要把成都所有的美食全吃完， 那不可能。 后来他在这儿待了三个月也没吃完， 就是的呀。 他就把这一段他在成都遇到的那些好吃的全部拍成了一个综艺片， 就类似于真人秀嘛。 关键那哥们儿是真吃，不像咱们这儿有的节目那是有点那个什么，人家是真吃，而且一顿接一顿的吃。我的天，看着就是首先吃相特别好看，再加上成都本来那些吃的都看起来就是有想象力的啊，看起来就是非常有震撼力的。哎呀，我最近一直在看这个， 哎， 每天晚上看的都饿得不行。 我也是真吃，怎么我就没红呢？ 还是上的少。净上广播节目能行吗？是不是啊？来，咱们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茶啊。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啊，咱们接着说这个茶的真与假啊。哎，说到黑茶，我提一个啊，有人说喝黑茶真的会变黑。 你这个上回就说过一回了，我不关心你这个事儿的真假，我关心它的来源。 这个 就是看 这个不可能，你要老喝咖啡的话， 对，也会变黑啊。 那是这样，我是这么理解，那喝白茶呢就能变白。 所以你看他现在老喝白茶吗？ 哎，那你应该喝红茶，你就快红了。啊、你不用上什么节目了， 那绿茶 呢？喝这个 绿茶可不就脱销了吗？ 啊，那说的就是 哦， 绿茶就没人买了， 这都 好 爱说。 哎，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嗯、 就是好多人说，就是喝茶会容易出现茶醉。 嗯， 然后茶醉到底是跟茶的种类有没有关系？ 跟个人体质有关系，跟喝的时间有关系，最后一点上才是跟茶的种类有关系。一定是这样。你比如说什么茶也不能这时候给我喝，我也不行了。这现在是六点钟，了解我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是我最饿的时候，俩时段准是。你这生物钟多准呢，这时候什么茶也不喝也不想喝，你自然而然就不想这事儿，是不是？来杯黑茶我刮一刮，你不想喝。那这个时候你说来一点茶非要喝下去，容易茶醉，容易引起这种茶醉。那你反过来接着讲，那你比如说茶种类有没有关系呢？我认为也有一定关系。你比如说，你老说生普， 啊，绿茶容易有一点感觉，但红茶好像就好很多。乌龙茶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白茶、 哎、也有关系，对吧？所以说这茶醉有没有存在，能不能避免，没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哎，但是有人说喝茶解酒，你比如说小胖不胜酒力， 我也听说过， 对吧？然后你说，哎，快喝几口茶，喝几口茶， 还得是浓的。 哎， 那这里边您是有发言权的呀，是不是？您觉得他解酒吗？ 不解， 你不需要他。 不是不解酒、 哦、不解酒。 对、 哎，我一直在研究为什么说茶解酒这个事儿，其实它是通过摄入大量水分让酒加 速 稀释，然后排出去，就让你多去吸收排出去。 对， 但事实上来说，它对酒精并没有这个乙醇什么并没有分解作用。 没用。 然后我是后来请教了一些就是专家，他们说其实要如果说喝酒比较频繁的朋友，你在喝酒之前，第一可以喝一杯酸奶或者喝一杯牛奶，它对你的肠胃形成一个保护黏膜，让它不要去过分的去侵害它，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喝完酒之后，其实可以喝一杯浓的蜂蜜水，这个是可以解酒的。但是即便是解了酒，我也要告诉大家，它对肝脏的损伤是不以能不能解酒为标准的。就有的朋友说、哎，我喝了蜂蜜水了，解了酒了，对肝脏没有，不是这样的。就它对肝脏的损伤是另外一回事，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对， 哦， 你看，我不是看了一篇文章，人那篇文章就说嘛，什么样的人能喝？就比如说小胖说，哎呀，不行，我不能喝，我一喝就脸就红啊，所以我不能喝。然后说多杰一喝酒脸越喝越白他就能喝，其实都不对。说真正能喝的人是一边喝一边出汗，我、哦、出的汗特别多、 哦、 这个有， 因为实际上他就相当于代谢的特别快，所以你看那些就是怎么喝都行的，他最多也就上个厕所，因为比如喝啤酒特别胀肚，但是老出汗他就走得快。你就看比如像咱们这样的怎么喝 都没事儿， 且不出汗呢， 这不行， 那就不太好。 哎，我跟你说，啤酒胀肚是怎么回事儿？前两天我看了一篇文章，啤酒胀肚是因为啤酒上面的啤酒沫，因为它是气体嘛，啤酒沫它里头打了那个气进去之后，是那个东西胀肚。所以如果想喝啤酒不胀肚怎么办呢？就是第一，在倒酒的时候不要有那么多的沫子。如果说有的人要说那个，比如德国啤酒，它倒出来本身泡沫就很丰富嘛，证明它啤酒比较好，泡沫丰富，怎么办呢？可以给它里头稍微的投一个槟榔，然后等一段时间那个沫子慢慢就吸收掉了，然后你再喝就会发现他喝到肚子里就没有胀得那么难受。因为有的人喝完啤酒之后你会发现胀得特别难受，其实那是泡沫的，就那个啤酒沫的原因。其实你就啤酒要没那么多沫子就会好很多。 嗯， 我怎么觉得劲儿更大了，还扔一槟榔进去。 哎，没有，他只是把那个， 它只是一个稀释的作用 啊。但是我跟你说什么人能喝，有一个我知道一点，你看我这就不行，咱们这人在酒桌上他内向，咱这人不能说话，那哇啦哇啦老说话那人也行。 谁说的？我就是那哇啦哇啦老说话的，我总是前三名就倒下的。 你还得配合着出汗啊，怎么说的这么个话题上呢？ 是啊，谁引的喝酒这话题？ 哎，那 说的没完了。 我问一个茶的问题，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你就问完了，咱们就放广告。 有人说茶越老越好，尤其是普洱茶，是不是这样？ 哦，就是老茶是不是就是好茶啊？行嘞，咱一会儿再说吧。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包括有什么茶的问题，也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再跟您说一下，今天咱们没有茶叶的分享，等到咱们下周再说啊。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在周二和您一块聊茶。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有好多朋友说视频怎么看见你们呀？ 多杰 开始。 好的，那个视频是两种收看的方式，一个呢您要下载一个北京时间的 APP， 还有一个呢上北京广播网，两个都可以同时收看。我们这个是5点到7点两个小时啊，它现在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看到我们四个今儿穿的是什么。 今天呢咱们除了聊这个，还要聊一聊茶的真与假啊，茶的这个传说的真与假啊。刚刚呢这个熊熊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来着？ 就是茶是不是越老越好，尤其是普洱茶。 就是老茶跟好茶是画等号的。能画等号吗？ 你这个总结的很好啊。不能画等号啊。今天呢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想法的兴起没有太多的年头。为什么呢？我们中国的茶呢一直是赏心，因为呢是绿茶居多，所以一直都是以赏心为主的。这一点我一直说，你看我搞文献的，咱们看茶诗里边题目都要带出来，那题目里边就那个诗的题目就要有新茶。就是某某人，比如说花花赠新茶有感，比如说明明赠新茶感谢，打比方说啊，我说的就是带出这字儿来，就是说茶是越新越好的。原因是两个，一个是当年喝的主要是绿茶，第二个来讲，当年的物流没有今天发达。你能喝到当年的茶，还甭说都是春三月的，就是能喝到当年茶都很不容易的，对吧？ 闪送是非常珍贵的 啊，太珍贵了。比如我在岭南当官，您在四川当官，咱们这俩太守隔着千山万水，您能把蜀地的茶谁给送呢？还得有人到这儿来顺便给你带回来这个茶。 真爱呀、啊！ 哎，这里边是有感情的。那你想拿到那个茶的时候，你得多珍贵 真实。 同时咱们北京话说得多有面儿。方圆几百里，许就您有今年当年的蜀茶四川茶没有啊？人没那朋友，人没那么够意思的朋友，他的感谢，他对那个茶的珍贵都是有的。今天我们当然还是以喝新茶为主体，但是那种珍贵的程度不如以前了，这个也很正常。咱们不老说现在您使快递，那快递真的是隔天达是很正常的，全国各地隔天达，大城市之间 对 没问题。 当天达叫闪送， 哎，是，嘿呦，这真厉害、 现在多了一个 啊， 达达。 哦，达达呀， 啊、也 我以为达达是专门送药的呢。 不是，你说送药的 是达克宁， 你说的是一个药的品牌 啊。你说的还是个外用药啊，这个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说，今天跟以前的处境不一样了，所以今天人们呢反过来关注了一类茶，叫老茶。什么茶能变成老茶呢？绿茶首先不太可能，什么茶可以？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都有可能成为老茶。这种茶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叫可遇不可求。您自己想这逻辑，这世界上是新茶多是老茶多呀？永远是新茶比老茶多。那新茶是普遍在生产的，而且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来看呢，我们的产能还在不断的提高。哎，这个很正常吧？肯定新茶多于老茶，您得到新茶的机会要大于老茶，哪有那么多四五十年的， 二三十年的一二十年的老差在你眼巴前晃悠呢，很少见的。所以我对老差我的跟大家的想法我是这么说，我说这叫什么呀，得之我命，就是你得到他了，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好运气吧，甭管是通过花花够意思，还是咱明明够意思，有一好茶老一点的家里存的或者原来收的给我喝的，怎么了你也够意思，是这意思吗？你是不是想说这个？ 非常好， 接着说。 哎，对对，还有你呢，你等会儿呢，待会儿后半段你就出来了。哎，就是得到呢很好，是没得到呢咱也不遗憾，咱们不去刻意的追求。所以我不行，我这个就得到茶市场上或者到茶店了，张嘴都问老板：“你这有没有三十年老茶？” 嗯， 啊，我们听说喝老茶好，您喝点老茶，那您跟您说，您的爱蒙啊、被坑啊，就不远了。就不远了，您不抱着这种心态、我认为这才是一种最健康的心态、对吧？还没说到你，咱们下一个问题吧。 好嘞，给我单独咕噜一截。 对对对，他挑眼这个人的， 那没事，小熊你可以再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我是那十万个为什么呗，今天哈，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嗯， 是不是所有的，哎，不是，我刚才想问的问题，其实我怕问出来得罪人，主要是 不会的。 哦，真的吗？ 嗯， 那我就问一下，这个关于龙井的，龙井是不是所有绿茶里最好的？ 嗯，不是， 不是，人河南的也不错、 啊。那为什么要对吧？ 好， 所以、就是、 我同意。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现在一说绿茶呀，都是说龙井茶， 嗯， 而且呢，龙井茶的价格特别高。因此就好多朋友都去追那个龙井茶，但事实上如果您要喝绿茶不见得非得追这个龙井茶，对吧，杜老师？ 您说的太对了。 熊熊的意思又是一个等号的问题，就是好茶等于贵茶吗？ 嘿，真的我都想摸你一下，就是那表示的那种赞许。 我嫌弃你 啊，这赞许啊、这个 就你还是变着法儿的说，我没表述清楚呗。 说的很好，你讲的很具体，就按你说这个咱不管它了好吗？咱不管他了啊，这个就说你说龙井这事儿，什么什么等号，他这些老是瞎总结啊，瞎总结。这个龙井这大刘给大伙儿举过这例子，他就像某当红歌星一样，您能不能说这个歌星最当红的，这个、歌星唱功就是最好的呢？是不是就他是歌唱表演艺术家呢？ 之一。 哎，对了，最多最多最好的情况，他是又是最当红的，又是那水平最高的之一，这我还都说最乐观的情况，是不是有这种？名气要大于水平的呢，当然存在， 特别多。 哎，咱别提是谁啊，咱别提是谁，要是不知道哪位是他的粉丝，就是我给您举的这个例子，您就听明白了。就是说，名气不能够完全和这个咱们的这品质或者说水平划等号。那龙井好不好？我认为非常不错，非常不错的茶之一。您讲的是很对的，但是呢，它有占天时地利与人和。你比如说，在杭州这么美丽的城市。比如说跟这么多历史的名人相结缘，那这些名人就相当于给他做代言。 对， 那这代言您说咱请都请不来，谁能策划这皇上给代言呀、 嗯、 那乾隆皇上给龙井一下提这么多首诗，人家就是自愿，那您再没办法，这些附加值都加进去之后，那我说他的现在应该讲知名度是最高的。我原来老讲这问题，我说、啊、咱们这中国人啊，没读过三国演义的少，不知道诸葛亮的没有，在茶里边道理也是一样的。我套用这句话，我说咱中国人没喝过茶的少，不知道龙井俩字儿的没有，提起来都知道，这就是人家的知名度。 嗯， 那人家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礼遇，受到了一定的待遇，受到了一定的高看，是不是也可以理解呢？能理解。那作为我们真正喝茶的人，懂茶的人，是不是一定要追求这龙井呢？说咱们就得喝头春龙井才够份儿？我认为不一定。就如同刚才我们熊丽老师所说的，那还有很多的茶，大量的绿茶，小众的绿茶，不那么知名的绿茶，品质非常的好。 对， 那没有那种天时地利与人和，不能够走到您面前，不能让大众都了解它。 嗯， 但不代表它没有品质。 嗯、 您有一双慧眼，您发现了这个茶，您买回去一喝也非常好，那你也享受到了，我认为也是不错的。 嗯， 我又有一个问题，就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养那个壶，就是紫砂壶什么的养那个。 哦、嗯， 我发现一个现象，他们好多人都爱用剩的茶养壶。就剩的茶不倒，就放在那儿。我说：“哎，你怎么不倒不洗啊？”他说：“养着。”就我想问问多老师， 那是养花呢？ 对，我也纳闷。但是人确实是，人也喝了茶喝好多年的那种嘛。 哦、 然后一去家里头也是一堆茶具的这种， 哦、 所以我就想问一问，真的是 可以用剩的茶叶去养壶吗？ 嗯，真的，我发现你这个位置特别好。你说一分钟能歇五分钟啊？我得说后边五分钟。 那证明我问的问题。 对 吧， 在点上， 是不是、 啊？ 在点上， 还确实是啊、嗯，这个确实代表了一个问题啊。你可以休息了，我们说这问题啊，很多朋友都有这问题，那说明我们熊女老师呢很关注大伙儿平时关注的这些点，的确如此。我们很多人讲养啊、这个好像很多种吧，比如说我不懂的领域，我只能说观察。你比如说文玩，它讲盘，它也讲养，这是一大路。那茶叶里边的就是茶壶，紫砂壶也好，或者瓷壶也好，都有。我认为它不能跟文玩等同视之吧，咱们讲它是个实用器。我原来一直在节目里谈这问题，我说咱们大伙儿啊，平心静气的想，紫砂壶，就拿紫砂壶来说，紫砂壶应该是高品质的，价格也不低呢哈、不是您那杯子咱不提，但一般的价格是不低呢啊、这样的一个就器具啊，它是个什么的本质上，我说它本质上是餐具的一种。哎，是餐具的一种，反正因为要通过它，如果我把泡茶两个字看作是一种烹调手段的话，那它也就是用一个容器帮您烹调出一杯茶汤，您来品味这个茶汤，跟您煲个汤啊，跟您炒个菜啊，我看没有什么质的不同。您用锅呀，您用个砂锅呀，我们用个紫砂壶啊，那不都是通过一定的手段，一定的烹调技巧，给您把这个最终您喝一碗，您吃一口，道理是差不多的。那就保证一个原则，就是洁净原则。咱们家里所有的餐具也得洁净。你看，我看一个公号，那微信聊这个，我觉得对。人说那个反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一就是炒菜不洗锅。 谁炒菜不洗锅呀？ 就他举例，他不是举了你的这个例，就是比如炒俩菜中间他不洗这锅，这不行。我说对吧，你炒完一个菜、你得先把它再洗干净，再上灶，再下一个菜啊。咱那大厨再忙，咱也得有这手艺啊。咱们到后边去学厨那会儿看的啊，都是这个很正常。那就是说这个一个点都证明了它很洁净是多么的重要。那茶壶也是一样，您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清洗干净，一定要清洗干净，尤其是紫砂类的。为什么呢？它是双孔洞结构的，您觉得它里边自助的那是美感的包浆吗？它不是，它里边一定有茶垢，它里边一定还要滋生出一定的菌类，那这个不利于您的真正最终品味这一杯茶。我觉得这可能都是被那电视剧给带的。 那、哪个戏啊？ 康熙微服私访戏。 哦嗨，我以为是那时花开月正圆呢。 没有，咱不是一年代的。说这首少差说十五年往上啊，这个康熙微服私访戏 啊，那不止十五年， 不止十五， 那时花开。可跟那个乾隆差得远啊，跟康熙差得远了，差得远了，差好几代呢。 是是是，就是播出的时间也差很远。那会儿，您就记得我一说，听众朋友都有印象。那个人家是艺术的构成，有一个就专门一个小章节叫《紫砂记》， 啊， 就是讲这个嘛，讲那一紫砂艺人，即紫砂艺人要保护自己紫砂壶那故事。那紫砂艺人还刘威老师演的。还记得吗？ 还真没看过。 哎，你看这人就没生活。这个剧啊。很多朋友都有印象，我这一说你不信，很多朋友肯定都呼应啊。那个剧里就专门说我这紫砂壶最好在哪儿，不搁茶叶泡茶就香，他就那么一点，他就说这壶养出来了。这肯定是影响了一批人，我个人的感觉。 有可能 艺术的夸张，因为剧很深入人心，那会儿老播嘛，经常播，我觉得很深入人心。但是这个呢，它是艺术的夸张，文学的构成，和咱们真正喝茶两码事。咱喝茶所有的茶器具，杯也好，壶也好，您的茶盘也好，都注意一点，就是干净， 对， 卫生。 你想就说个旁的，就是我坐公交车的时候不止一次了，看见就是大哥呀，就是男同志啊，女同志很少有这么弄的。大哥就是单手戴一手套，白手套，然后就那核桃弄的那个手套，就拿那个戴的手套，但是呢单手戴手套，拿戴手套这手盘这些球的同时，那个没戴手套那边拿一个软毛的那个牙刷，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真的，我就一直，因为他就坐我对面，我就一直看，哎呀大哥，习惯性动作，一直在擦，哎呀，当时我脑子里只想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有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嗜好， 其实也算好吧， 对呀、 啊，也算好。 那您说这太对了，您说这事儿是很少有女同志这么弄的，这什么形象啊？这我刚才还听一半，我特往秀听，我说什么事儿？ 真拿牙刷擦擦擦擦。 我也见过这样 啊，一直在擦。 人这个其实啊，我跟人聊过这个，人家讲究着呢。比如我说我瞧一眼，人不让你瞧，你那手那么脏，脏乎乎的出着汗，人家给人盘，人家盘花了，人这也是个讲究事儿。 那还有那样的呢？没说嘛，因为我不止一次在公交车上看的，就是拿手套跟刷子这个，我觉得还算 OK 的 啊。是啊，那是 对，还有那个盘的那个，一直头、脸、黑。哎呀，这个我真有点受不了。 你不懂，人家是按摩啊，人家是一种、 哦、 哎，对，有学位的、 哦、 可能是按摩啊。 现在用油养着呢吗？ 对，那 他不是包浆的吗？ 对， 拿人油养着。这我觉得不得行啊！但这他行不行，咱不知道。这茶壶不行，您茶壶您拿起来，脸上怎么烫的？这烫的就坏了啊！ 嗯，好，特别好啊！今天咱们聊聊茶啊，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来说。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 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刚刚说到茶器了啊，这个阿论说了一个茶器啊，也是茶具吧。他说前两天在网上看见有一个叫烤茶器，说看介绍说是除去那个茶叶当中的潮气的。他说问一下，说这东西要烤多久啊？什么茶要烤一烤呢？本人从来没见过。 嗯，他是这样啊，这东西也取很多的时候都是从咖啡那个往这么引。 嗯， 咖啡原来有这么一路东西是陶制的，现在这东西我没看您那是什么制的啊，但一下子都是电的了。你要说烤一烤茶里边的潮气，我认为没必要。要是您把那茶叶保存都有潮气了，或者您买了有潮气的茶叶了，那首先就不对了，这我认为就是前半段的工作就没做好，这个茶都不值得一喝。说烤一烤有什么作用呢？提香是可以的，有一些茶烤一烤是可以提香的，包括于在唐代，您大伙知道我讲茶经啊，唐代的茶经里边就专门讲到有一个步骤，就是炙，就是炙，在火上去炙烤它， 就是炙子烤肉那炙。 哎，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个字炙啊，在火上去烤它。为什么呢？为提香。今天我们到潮州，广东的潮州看功夫茶表演，它还有这过程。它点着一小炉子，小炉子是橄榄炭烧起来带明火的，它不是电炉子。它拿一张白纸把茶香搁在上面，先在上面这样来回过，它为烤。那说是为去除潮气吗？不是，它都是好茶叶的保存都好着呢，但是为了提一提香气，这个是可以的，这两码事啊，我个人认为。 好，再来看看这个Mio说了，说我喝那个晋风后有一款茶有话梅香，请问这种算不算好茶呢？还有什么品牌的服砖值得一喝呢？ 是这样的啊，服砖呢也分为大厂的，或者是我说大厂就很大的这种啊，或者是还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这是两大类啊，个性化的。大厂的水平怎么样呢？我不是一直跟您说吗？75分的水平啊，得敢，得碰，得会买。要不然的话就比较稳定在一个良好上下吧，咱这么说。您刚才讲您的说的那个也是个品牌， 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是一个 山西的， 哎，复刻的吧，或者叫恢复的这么一个老品牌。因为我们知道安化的黑茶呢，以前主要是西帮在经营，我说的西路帮大概就是山陕两地的最多，啊，有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在当地势力是很大的。因为这个茶本身就要行销到西北的嘛，它这条路线就在他们的这个下辖范围之内，所以当时就有南帮、本地帮和西帮这样的一些分别。那您说的这个牌子呢，现在是复刻出来的，在哪儿呢？就在安化县城出了一点儿，中茶那厂子的边儿上，中茶那个百年茶缸那厂子边儿上那一点儿，我也去过。您说喝的这款，我还真不知道说的是哪一款啊，还是可以，就是总体上看这个还是可以的。说福砖呢，我给您推荐的可以比较传统的，并不是在安化市里。您说安化福砖吗？哎，不是，它在益阳市。益阳市的上边的地级市，那个上边有的厂子也可以。 其实我就想，比如说无论是喜爱文玩啊，就包括咱们刚才说的，哎，对对，比如自己盘一下珠子呀，包括喜爱茶呀、茶器呀，包括喝咖啡等等，这些就是只要相对健康的这些嗜好，其实我都觉得特别好。而且一般有这种健康嗜好的人大概都是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对， 真的，你比如说像小胖喜欢美食，然后他在家里头自己也会做一些美食，那也是一种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只要有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生活都会变得很美好。 是， 哎，真的， 这个态度是好的，但是我现在不太健康。 过犹不及啊。 就是不能 过油， 哎，对对对， 还是过水， 是这意思吗？ 水煮的健康， 少油少盐吗？ 讨厌。 杰群说了，说有人说吃饭的时候不能喝茶 啊， 对身体不好，但是人家广东那早茶那怎么回事呢？ 对呀，上桌点菜之前 先喝点茶， 一杯茶， 哎， 你先喝许行，你边看边喝呢不一定行啊，那肯定是这样的，那它容易稀释胃液，咱别说喝茶了。什么饮料也不让您多喝，您那教育孩子您不也说吗，吃饭的时候少喝点饮料，它胀肚，它是光胀肚吗，它稀释你的胃液，它肯定是不利于你的消化。那饭前呢可以饮淡茶，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呢正常饮茶，中间呢少饮，水都要少摄入，不要说茶了啊。我个人觉得会好一点。 而且人家那儿说早茶，茶是最次要的东西，对吧，就是涮涮杯子清清口，也就是这样了。主要还是等那些美食的到来啊。好吧，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说关于茶的一些真真假假，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咱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预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你也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咱们接着来聊茶吧。 是的，像小谷发的信息，他说特意停车发的信息， 特别好。 他说他想问一下。滇红茶怎么样？ 好， 因为他说他最近啊，因为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而且最近也比较喜欢喝红茶。 好嘞，我给您说说啊，我希望您还在听这个节目最好啊，我就是没回答晚了。滇红是这样的，那顾名思义呢，就是云南所产的红茶。云南本不产红茶，那么什么时候开始产的红茶呢？大概就是上个世纪40年代左右的时候。当时我们红茶的主产区基本都沦入到了一片战火之中，包括于安徽、福建的北部，还有湖南、湖北，大部分地区，这都是以前红茶的主产区啊，都沦入到了战火之中。那么我们红茶的生产受阻。可是您要知道，红茶呢，从清末到民国到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都是一样，都是重要的一个出口的物资，哎呦，出口换汇的这样一个物资。那红茶生产受阻，大量的技术人员撤到大后方，开始试制红茶。红茶就是这么出现，就是滇红就是这么出现的。滇红就是云南是大后方，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制出了滇红这样的一款茶。最主要的贡献的人呢，就是冯绍球先生。哎，这又被誉为滇红之父。现在如果您到凤庆那个老茶厂的前面还有一个塑像，那塑像塑的就是冯绍球先生的像，哎，被誉为滇红之父。这茶品质怎么样呢？我跟您说，品质非常的好，和我们福建红茶和安徽红茶都有区别。首先第一个就是浓，原来我在节目里说过，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云南茶区呢，茶树品种的基本都是大叶种啊，云南大叶种居多，做出来的红茶呢稠啊，感觉稠感非常的明显，而且普遍带有金毫薯香，就是烤白薯那薯，薯香感呢，或甜薯香或者番薯香，那感觉呢非常的明显，带有明显的甜度，收敛性也会更强，就是说它整个对口腔的刺激感也会更强。适合什么朋友呢？适合对口感要求比较重的朋友。 哦， 哎，你比如说金骏眉，它是很细嫩的红茶，那这很优雅的，优雅的一种花香，在红茶里边体现出花香了，这很不容易，它是它的特征。但是您要喝滇红呢，有一种霸道，有一种饱满，有一种冲口，不知道您喜爱不喜爱。说这茶本身怎么样？我当然告诉您，滇红是好的品种，而且一度还被称为叫救国红茶，哎，抗日战争时期为我们出口换汇， 对， 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物资啊。 不过提到这个重口味，我想起来前两天，哎呦，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特喜欢吃臭鳜鱼，哎，真的真的， 咱聊过一回，可能 是是是。然后，在某家吃臭鳜鱼那地儿，然后我就看，哎呦，他们新加的菜，新加那菜呢就是豆腐双吃，然后其中就是上来了以后，一边的那个豆腐就是你看过《舌尖》里那个，哎，带毛的那个，一边是带毛的那个豆腐，一边是。它炸的就变成那个黑灰色的、那个。 你去的是杨某某家，对吗？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那个、 杨某某 啊，对对，就是吃臭鳜鱼的， 对，跟你一个姓没什么关系。 对，不是你们家， 啊、你是俩字儿，人是仨字儿。 我怎么是俩字？ 哦，对，你也是仨字啊、哦？对。 哦，头天认识我这位， 数学真好。 小熊是饿了 啊，是是。 但是那个 就是不是臭的那个，说心里话一般，但是就那个臭的那重口味， 好吃啊， 真的很好吃。 嗯，这个是在南方某些地方呢，它是实臭的。哎，咱们又说有的四川呢是泡菜坛子，但咱们在某些地方呢是个臭坛子，就叫臭坛子。这里边其实东西差不多，也是比如说芹菜呀，或者是块茎类的这种，比如萝卜呀，啊这些东西，根据它去腌，它腌出来的是一种臭味的，还是真臭。哎，但是据说是很过瘾。 对， 如果拿这个当底料呢，就跟说你拿四川的泡菜当底料做个泡菜鱼啊，是也可以啊。他拿这当底料烧肉，它又是一个味道。 嗯， 是臭的，我吃过。啊， 这就是说明你有点苦夏了。到夏天了呀，就不爱吃东西， 是 嘴里边没味儿。 是， 所以呢，就需要有一些这种刺激性的味道。 是， 然后增强一下自己的食欲。 是。 嗯， 这个事儿在我这儿怎么没有体现？我一直觉得 你还年轻， 不是？你吃主食吃太多了。 哎，你怎么知道？你说的一语中的，我确实是， 不是 主食 它有果腹感吗？ 对 对吧？就你吃饱了。 哎，咱这人就是不上这档次，吃多少菜都不行，就必须吃这主食。这你知道哈？ 那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儿吧。 啊，是你们吃的，你说吃那么多不行，再得来一个炒饭或者什么的。不吃 鸽子汤我已经看好了， 哦、 今儿晚上去的那儿有鸽子汤。 哦， 还是流食。 有炒方便吗？ 没有。 哦，没有。 但是我可以给你做一炒方便面。 可以。好。 嗯，好。来，回到问题啊，小景说了，问多宝宝两个问题。第一，是不是把一把紫砂壶就泡一种茶？啊，据说混着泡吧容易伤壶。先说第一个吧。 好，一类茶。不是一种茶，红茶、绿茶是一类茶， 一大类的。 哎，我泡完了龙井还能不能泡碧螺春呢？那是没问题的。我泡完了滇红，我还能不能泡祁红呢？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泡完龙井，你可就别太泡滇红了，就是这么个关系。因为这个壶啊，紫砂壶，我原来刚才在节目里带了一句，我说有双气孔结构，它有吸附性。那么这个时候，吸附性翻译过来一个更拟人化的词汇呢，叫记忆性。它就像有记忆似的，因为它吸附住这味道了嘛。那您要是泡完这茶再泡那个茶呢，它就容易混味儿，伤火味的伤壶，也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我也见过这样的大哥，说喝不出来啊，我觉得都一个味儿，那您就是随意了。 就是喝不出来啊。 啊，是，就是这位大哥。那所以您但凡要是比较细腻一点的，我是建议您一类茶就可以。您比如说我这人好喝乌龙，黑茶和白茶，咱来仨壶，我说紫砂啊就可以了。要是瓷壶，就 一 个就行了啊。我说仨壶，你怎么有意见？ 我觉得我家没地儿放， 对， 因为我个人是这么想的，这跟喝茶习惯是有关系的。 嗯， 你比如说像他们这种老茶客，这种他投茶量大。它容易吸附住， 对， 你像我这喝淡茶口的，它且呢，真的且吸附不住呢。 啊，我是这么认为，您就不用紫砂壶了啊，您就弄个瓷杯的就可以了， 嘿， 好不好？ 行， 嗯、有紫砂壶送到我这儿来就行，我这儿还缺、啊。 这也是男女有别，真的，就是女孩啊喜欢那种新鲜的东西， 女孩喜欢漂亮的， 漂亮 喜欢新的东西，就是一般漂亮的就是时尚点的呗。 一般女孩都特别喜欢英式下午茶的茶具， 哎、 因为它很漂亮、哦。 对， 你很少看一个女孩一手握一小紫砂壶，咋哒咋哒喝的。 嗯， 那是因为不好发朋友圈。嗯、 那是四世同堂。 就是，即便喜欢英式下午茶那种，也很少说有女孩我攒这个，茶杯，英式下午茶的不同的茶具很少。 有。那是你不了解，有，就是我见过，就是喜欢的姑娘，而且家里的就是她至少能够摆得开，因为她那下午茶都一套一套的， 嗯、 连壶带杯子，至少配六个杯子， 哦、 你知道吧？所以我见到我周围有朋友就是喜欢这个的，整个那一面墙 都 是各式各样的这种茶具，就是喝下午茶这种，嗯、哎呦太漂亮了，真的好看。 就类似于你看过那个迪卡普里奥演的那个叫。了不起的盖茨比 哦， 哎，就是他一说要喝下午茶了，很认真。 对， 然后专门要收拾屋子，屋子里要摆好了花，然后专门配的茶点、嗯，然后所有的这些杯子和器具，然后就等着客人来， 就是仪式感特别强。 是的，是的， 嗯， 还是见过的姑娘少啊。来，人家第二个问题说，怎么能看出紫砂壶的好坏？ 哎呦呵，这个问题啊，还剩下十来分钟，可说不了太明白啊。 这么跟您说吧，咱就说一条， 你总结几个词儿算了，我觉得 不容易。是首先来讲啊，还是这原则，本人说话就这特点啊，就是贵的不一定是好的，便宜的一定有问题。我就把这话给您搁这儿，它市场经济这么多年，它有个成本问题，它怎么可能就这么便宜呢？比如说以紫砂壶为例，我认为这是一罐800人民币，一把 哦， 是一罐，比这个低的，我负责的跟你讲，肯定不够成本。 哦， 说哪位站出来说我能320块钱来一把？不可能。 你这样说也。 哦，还不行，您来 也不好 哦， 因为难免会有一些，比如说捧茶商朋友在听我们节目 啊、 难免会有一些，对吧？然后他可能就说，哦，多杰这么说的，行了，我这茶紫砂壶本来标的是300，回去我就改成800。对吧？所以还是你单纯以价格来论的话，还是会有问题。 那肯定有问题，我不跟您说了吗？ 所以你能不能给点硬性指标？就比如说这个是没有 光泽度啊， 对， 摸起来的手感、啊、 或者产 能 还是很难， 非常难，非常难。您比如说我们这个花花老师这杯子呢， 嗯， 你那个问题是洗的不干净。哎，你那 我那杯子，我跟你说800的，你也信吧？ 那我怎么能信呢？我信了，我别干这。 哎、我不信， 你 看信， 因为我不懂啊， 你信 对吧？ 对。 还是有钱，真的 不是我不懂，他是他800买的，我说我信是因为我不懂嘛，但我并没说我会买、 哦、那你一定没见过那杯子，真的，你要看800，哎呦真好，扭头就说什么人，真的一定上当了、 哎、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朋友他还是可能会，他真的不懂、 嗯、 他就 对吧、 嗯、 所以还是得有点硬性指标，比如说紫砂壶他至少得有标准吧， 他有啊，他比如说最简单5点标准，泥形工款工，这是5个基本的点，那第一个就是泥料，那有人说，那老师这泥料怎么看呢？我认为这个它不是两句话三句话可以给您速成说明白的啊，但是我跟您说这么几个原则吧，这样您听得好一点。第一个是价格原则，第二个原则呢，我们说就是证书原则，买紫砂壶别看证书，这非常重要、 哦、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要看证书。 不要看证书，不要看证书、 嗯、 啊，不，某某人的某某大师的这个有收藏价值，他一般卖紫砂壶都有一本，他拿一本翻出来给你看，这边都是名录啊，这个紫砂壶工艺师名录，什么级别的，是高级、 嗯、 是国家 级， 是省级啊， 是助理啊，他都有一个级别，助理工程师他有一个级别，哎，你看他查一下咱们这哪位啊，这位能提供出一证书来，这个呢不足以为信，这个也不足以为信， 嗯 啊，价格要理性判断，证书不能够完全的相信，那能相信什么呢？能想想您自己的眼光，我给您的建议，如果真的很喜欢紫砂壶，我说如果您真的很喜欢，上博物馆看一天，一天就行 就可以了， 真的，你瞧那真的长什么样，它那里边那个确实是真的，咱们这国家公立的博物馆您去看，您包括去宜兴您去旅游，它也有紫砂博物馆，叫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有紫砂馆、 嗯、 咱们到国博首博都有紫砂的藏品吗？你观察一下， 嗯， 你看那紫砂什么样，我说的意思是那个泥的质感是什么样， 嗯， 今天有很多太漂亮的反而很存疑，就这紫砂上一个褶儿都没有啊，一个褶儿都没有。 什么叫褶儿？褶儿？ 褶儿不是褶儿。 什么叫褶儿？ 壶还能有褶儿？ 不是，我就解释一下吗？ 褶儿啊、哦、这你给解释一下褶儿，老北京人，嗯， 好，你接着说 啊，褶是缺点，缺残，就那个残次， 就是没麻子 啊， 是吧？ 哎，对，褶啊，就是没有褶，就是哎呦，看着可光溜了，很光滑了，像这个啊，像这个皮肤一样， 熊宝宝的皮肤一样， 好，特别好，就是 那褶多了 啊。就是非常的光滑，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好，有的时候正常紫砂壶啊，它反而带一点结晶斑。 对， 哎，比如黑色的结晶斑啊，因为它是铁嘛，它铁物质出来有带结晶斑，还有石英的那种闪光点。那有的时候我们添的一些化工料的壶呢，反而都是没有这些。 明白了，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是，哎，真的是很难界定， 所以我就不买。 对，特别好，就是如果你喜欢，就你如果子弹真的很充足，那单说。但是如果要没有这些，真的像多宝说的是、嗯、你到博物馆啊，到什么你就 看 看 就 行 了。 而且真的是被蒙被骗的可能性极大。 是。 你比如说像我一朋友就是特聪明，然后他去就是咱们国内不是某地儿有特别著名的卖宝剑的地儿吗？ 哦。 哎，对对对。那儿据说好卖宝剑的都特别多。然后他就进了其中一家店了。然后那销售店主小哥哇、哦，真的口吐莲花，特别能说，然后就跟人说，我们这儿那个 削铁如泥什么这那。后来说那你这把剑多少钱？ 4万。 说哟，这么贵啊？他说那当然了，那我们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后来我这哥们儿说那这样吧，那边有块铁，啪，直接削铁如泥，你如果把那削了，4万我给你，这剑我拿走。然后人直接说好，谢谢，再见。所以都是忽悠，拿这些都当一个卖点很难。嗯，比如说就从紫砂壶来说，因为我原来做节目的时候请过专门收藏紫砂壶的人，后来他们就说了，说首先这个泥料是不是真的紫砂泥料你分不出来，很难。 对，你要长期的看积累啊，而且还要看真的吧，还得看假的。 是的。 哎，我们每年为什么还要去很多的地方去看一看呀，包括去市场看一看，因为它是一种学习。 对。 它是一种更新吧，就是咱看看现在这技术迭代到什么程度了，哦，这样的也行，这不容易。 对。 嗯。 包括说大师作品，说有证书的，说大师，当然了，他是不是买的证啊，这个咱们单聊。但是你比如说他镇上的大师，跟那个市里的大师，跟省里的大师和全国的大师，那是有差距的，对吧？ 我接触我认为啊，国家一级的这个大师还都是比较的好的吧，咱们就这么说。而且人家呢，上岁数人呢，他爱惜自己的这个名誉啊，对吧？确实是有一些还是可以的，但他其实也有一些这个，你也知道现在大师比较多 嘛，浑水摸鱼的。 对了对了，咱实话实讲，所以说这是不是一个评判的唯一标准呢？ 也不是， 真不是，真不是。 嗯。好，这个话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因为可说的太多， 有机会多聊，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是吧？有机会多系统聊。 哎， 啊， 来吧，咱们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答一下紫丁香的问题。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预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紫丁香说了，他说他在书上看到有的白茶和黄茶是这个轻发酵茶，但是有些书上写的黄茶的发酵度是85%，这也不轻啊，是半发酵茶。到底哪个是准确的呢？ 黄茶的发酵度肯定不是85%，发酵度呢由浅到深呢，那我们讲是绿茶、白茶、黄茶、乌龙茶、红茶和黑茶。那您看黄茶的发酵度呢，它是介乎于白茶到乌龙茶之间，那基本上我们现在算呢20左右吧，20左右，咱们谁也没拿表量过这是不是具体这么多，但是你比这多太多了，它风味上就不体现在黄茶的这个风味上了，那也不用去测量，说咱专门找一机构测量这发酵度，那不用，那风味体现就不一样了，消费者就不认可了。我是打着黄茶的口感去买的，怎么喝出这味儿这么重啊？您讲85%，那不是。当然了，我这句我不多说深了啊。有一种黄茶呢，它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这个六大茶类里边的黄茶，但我不知道您看这书能不能看到这么深的程度啊？那是以前广东做发水茶的原材料用的一种茶。就它的做的发酵度就比较高啊，但是那个一般消费者可接触不着啊，您能市面上看的都是发酵度20的那个。 嗯，好，咱们再来说说茶膏吧。 嗯， 好像也挺多的， 也有说茶膏，因为咱们茶膏在节目里说的少。 哎，是那个 FSF 说了，说听那个店员说啊，这5斤茶才能出1斤茶膏，而且呢这茶膏的价格也特别高，到底这个茶膏怎么样？高不高？ 这你看，叫名字体现了吗？叫茶膏吗？是不是？跟肉桂似的，肉桂就是贵，茶膏就是高。 但是那茶膏，说句实话，原来我也就是别人去别人家的时候喝过， 总觉得就是怪怪的感觉，跟喝药似的。 哎、对。首先来讲，咱们先抛开这个茶膏的质量怎么样啊？这当然技术今儿能达到，这是一个再加工的技术而已了，没有什么太新鲜的。刨去这个来说，我觉得它最致命的一个硬伤啊，它缺少一个品饮的乐趣，对不对？泡茶嘛，它这个泡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喽，烧水、注水、等待、出汤、分茶，这过程多好，它是一个系列的过程，所以咱们很多朋友觉得。我觉得我喜欢茶，它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像游戏一样的活动。那您现在去喝这茶膏呢，它是即溶的嘛，它现在基本上这个茶膏是溶水即溶的，它属于什么呢？你要勉强说它是差旅，哎，或者说经常您外出带一个吧，这还说得下去。说坐家里天天喝茶膏，我也不是说这茶膏不好，但对于我来讲，我认为我缺少了一个大乐趣，这我就先就不接受。其次来讲，这口感能不能完全跟茶泡着的茶汤一样呢？不一样，肯定还是有差别。我们刚才下面老说那，这对啊，就是怪怪的。 嗯， 这不是说好喝与不好喝，它跟您熟悉的那味道体系啊， 不像茶。 哎，不是完全一样，不是完全一样， 就是速溶的了嘛。 那对，它是一种提炼和速溶， 像我们以前说的酱油膏。 对， 对， 还 真是， 对， 真是，就是色儿是对的，味儿吧有那么一点点。但整个喝起来包括冲泡的感觉也完全不太一样。 哎，所以这个其实从食品深加工的角度来讲，它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就是绕到这上面了。 好的啊，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有好多朋友的问题呢，我们没有完全的解答完，等到下周二的时候您继续在17点钟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继续来聊。 是是是， 好吧。非常感谢多宝宝 的分享。哎，谢 谢大家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我是熊丽。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明天再见了。